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晚高峰来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好啊，我是夏萌。在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当中呢，直播间的康乐和夏萌都会陪伴大家的。 是晚高峰，听我们的，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 是的，我们的金戈铁马呢，从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后呢，其实就改版了啊，时间加长了，关注的内容呢也更加的宽泛了。我们不光是把目光聚焦在体育上，我们会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 对， 看一看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每天都发生着哪些事儿。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热搜榜一样啊。 对，夏萌和我相当于大家的放大镜，就是信息的搜集器，给您搜罗全天的各种各样的新闻资讯。 您刷手机看热搜是用看的，这个您打开收音机听热搜呢，就听我们俩来说吧。 没错，您多省时间，多省眼睛啊。另外，晚高峰五点您就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金戈铁马，晚高峰听我们的。啊，今儿聊点什么话题呢？ 我觉得这先聊点梦想吧。啊，我们先说梦想的事儿。小泉全红婵在奥运会结束比赛采访的时候，不有人问他说你有什么梦想啊？他说我就想开一个小卖部， 哎呦， 再进点辣条，开个大超市。那我就在想说啊，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都会有一些很单纯，甚至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可笑的一些梦想啊。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你小时候的那些梦想都是什么，而如今他们都实现了吗？ 另外，第二个话题我们还要关注到这个健康的事儿啊。 嗯， 今天看到了热搜榜上啊，一位知名的医生，他说小酌也会伤身，就是喝酒按照他的理论说就会伤到身体。想问问各位的酒量是多少呢？ 这小酌的量是多少？一杯是不是也叫小酌？那有些对于酒量好的人来说，他可能喝了这个半斤，他对他来说才叫小酌。那可能对于酒量不好的人来说，我就喝2钱3钱、就我就差不多了， 一滴酒就醉的也有， 对吧？ 但是这位医生他说了，喝一滴，按照科学理论上讲，据说他说的啊，也是对身体有伤害的。 哇哦，那这么说的话，这酒是不是不能喝了 啊？对呀， 所以说按照这个理论，可能我们古代的这个诗仙李白， 对， 是吧？那他 我们俩刚才还说呢，说如果没有酒的话，古时候那么多美好的诗句就出不来了 啊。所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啊， 我不能喝酒，那我就喝茶问青天嘛。 没有灵感了，是将进酒，杯莫停啊。关于酒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等等等啊，仿佛真的是跟酒有关系。这说明了中国长远的一个酒文化啊。但是呢，医生的建议咱们也得听。 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听一听这位知名的医生啊，对于酒都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在节目进入第一时段之前呢，我们先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配乐得找好了啊。 没错， 今天白天紫外线还是偏强的，体感闷热，最高温度31度，山区呢是有雷阵雨，到了晚间雷阵雨天气呢会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所以大家如果晚上出行的话呢，也要注意天气情况，要留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另外呢，这个昨天是迎来了末伏啊，超长的三伏天开始进入尾声了。北京天气呢现在还是挺炎热的，最高温度超过了30度。这个虽然是进入末伏了，有句话叫做秋老虎，也挺吓人的哈。 对，具体预报给您说一下，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好的，我们马上给您带来关于疫情方面的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1号通报道，8月1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8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日新增志愿出院的病例为24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496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6例。 此外，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员核酸检测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确保检测人数在500万以内，在2天之内检测人数大于500万的，在3天内完成全员检测。通知要求要加强采样现场的组织引导，避免人群聚集，加强医疗废物清运，严格落实采样点感染防控各项要求，确保全员核酸检测时没有漏采人员，没有因现场人员聚集造成疫情传播。同时要建立健全采送检匹配机制，避免出现样本质检或者检测能力闲置。 另外，自7月28号昌平区龙泽园街道出现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后，昌平区街道对龙月苑二区及周边的8个社区采取了封闭管控的措施，并开展了3轮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8月11号，龙泽园街道继续开展8社区第4轮核酸检测，龙月苑二区第5轮核酸检测也已经是开始了。 目前扬州本轮疫情主要集中在2条传播链，首先棋牌室传播链，扬州1号确诊病例频繁活动在棋牌室等人员密集场所，造成病毒迅速蔓延。第二，扬州一核酸检测点出现了交叉感染，截止到8号的24点，扬州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聚集性疫情已致35人感染，并且出现了3代传播。 我们也是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目前扬州疫情的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再来梳理一下扬州本轮疫情的传播链，目前主要集中在2条传播链，首先是棋牌室传播链。扬州一号确诊病例7月21号从南京中高风险地区前往扬州亲戚家中，此后7天时间，该病例频繁活动在棋牌室等人员高度密集场所，造成病毒迅速蔓延。此外，扬州的疫情还有了新变化，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扬州官方公布的病例轨迹显示，截至8月8号24时，扬州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聚集性疫情已致35人感染，并出现了3代传播。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监委8号发布通报，当地有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广陵区湾头镇韩江区多名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问责。 扬州市纪委监委查明，7月底，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某感染新冠肺炎，在对王某核酸检测混采阳性进行复检的过程中，韩江区有关方面在隔离管控等环节工作失职，落实防控措施不实不细，导致王某参与广陵区一核酸检测点的相关工作。 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现场组织混乱，造成严重后果。广陵区纪委监委对此立案审查调查后，对负有责任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行了问责追究。其中，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梁文祥、湾头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王磊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湾头镇副镇长孙超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区疾控中心主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采样检测组副组长吴洪祥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市纪委监委责令广陵区委副书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李斌作出检查，并对其通报批评。扬州市纪委监委通报，广陵区湾头镇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某已因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并停职，将另案处理。 确实这几天大家都关注在扬州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啊，我们也希望扬州的疫情能够早日的度过。这个疫情期间还是发生了很多暖心的事儿的。 是的，我们在紧张的疫情防控的形势之下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啊。就这几天呢，在扬州风控管理的奥都花城小区，志愿者上门送菜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小纸条。小纸条写着说，这些牛奶是为志愿者准备的，需要自取。 哎呦， 还有写着说，我们自己种的辣椒需要也可以自取。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说，牛奶和纸条呢，最初是一位女孩留的。那这件事儿在业主群传开之后呢，大家都纷纷效仿，加入到了爱心互助的行列当中去。 是，在疫情的时候，最是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的一种互助的精神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没错，就咱俩刚刚上节目之前不还说的一件事儿吗？就说这个海南海口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那当地的疾控中心就开始进行这个流调啊，流调就是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流调员呢，工作量特别特别的大， 对， 他就需要找出全部和确诊病例有接触的人，就把所有的密接者都给找出来。 是， 这多就海量啊， 海量 人群啊，你要在里边去找。 没错。 然后呢，把这些海量人群进行管控。为了跑赢病毒，流调人员一天大概也就睡个3-4个小时。 哎呦。 对，所以对这个确诊病例工作环境啊、接触人员啊、包括机场防疫措施等等情况进一步的核实，确保不放过任何细节。 没错。 所以就我们平时在关注这个每天疫情这个防控的同时呢，觉得很多事情啊都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觉得很多事情呢都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在这些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背后呢，就有很多无数人，像医护人员啊，像城市的志愿者，还有我们刚刚说这个流调人员啊，都在进行着辛苦的付出。 没错啊，当你以为你的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自然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忘了谁在为你负重前行。刚才夏萌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流调的这些人员工作人员大家有的人说了，大数据这么发达，直接一查大数据不就行了吗？ 那我得挨个上门通知吧，或者打电话通知吧。 他得是必然得是有人工的这个过程，就是电脑啊、大数据，它不可能代替所有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确实，这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是相当的辛苦。 是的。好，我们继续关注疫情的发展态势。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9号发布通告，8月9号下午2点半左右，正阳县人民医院发现一例武汉返回正阳人员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这名人员8月3号晚间7点左右从武汉市江夏区乘坐网约车抵达正阳县，随后几天呢曾经在该县多地活动，并于8月7号曾经到村诊所就诊。正阳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8月10号通报，从10号开始，将正阳县吕河乡、兰青乡、元寨镇所辖行政区域风险等级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将正阳县吕河乡杨店行政村、大杨行政村、彭维兹行政村和兰青乡兰青行政村、元寨镇富庄行政村风险等级调为高风险地区，全县其他地区目前依然是低风险地区。 现在疫情期间，甭管哪个地儿的人，没事就别瞎来回来去的溜达了。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8月7号，浙江省委办公厅、省卫健委及新闻媒体组成的检查组暗访发现，上城区杭州海王星辰健康药房有限公司三新家园店存在暗访人员声明家中有发烧人员情况下，仍在登记之后是买到了退烧药和感冒药的情况。 8月10号下午，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对杭州海王星辰健康药房有限公司进行了行政约谈，作出停业整顿的处罚。另外关注一下，昨天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一，各级各类学校要购置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要求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二，每个学校至少配置一台 AED， 在明显位置张贴 AED 的位置导向图。三，在2021年底来完成这些任务。我们也用大概2分钟的时间来教各位如何使用这个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第三步，分析，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第四步，电击，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确实这个 AED 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设备，啊，关注到 是学校，很多小区社区里边都会配备一个一台或者多台这个 AED 的这种设施哈。我们小区之前还要求学过呢，我还去看过去学过 啊， 就是它的指引提示非常的清晰， 对， 你就按它的图按它的指引去来， 是， 但是呢就提前如果能去学习一下那是最好的，因为你如果说真的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你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误操作，所以 没错， 最好的事情就是提前去掌握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尤其是在一些公众场所，比如地铁站啊、大商场等等的，未来应该都会安装这样的设施。另外这个 AED 的使用方法它是跟心肺复苏结合的， 对，相配合的、 就 是，我们除了要去学会使用这台机器之外呢，心肺复苏的这个也要去学习一下， 没错。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刚刚开完疫情发布会的新闻广播的记者蔡贺娟，现在把蔡贺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贺娟你好，能不能给我们， 主持人好， 好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是这样今天疫情发布会上提到，8月10号0点到24点呢，北京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那这个病例呢，它住址是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活城北区，是8月1号公布的这个无症状感染者，他近日出现了发热等这样的一个症状，8月10号呢是诊断为确诊的病例。临床分型是轻型，这个病例一家啊，他在抵京之前主动向所在的社区报告了这个全家的这个旅行史，所以社区第一时间就上门进行核酸检测了。那除了他们当天返京同班的密切接触者之外呢，密接人只有54在京。那但是昌平这个确诊病例一家抵京前，由于不知道自己曾经到过疫情风险区域，所以没有报告。 那所以除了他的这个高铁上的密接以外，目前判定在京密接是1751人。那这两个数字对比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主动报告及时发现其实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另外呢，今天新闻发布会上还有非常重要的关于中小学，目前是按照9月1号开学做好准备，但是有以下情况的中小学、幼儿园还有高校师生等暂不返京啊。举个例子，是在境外的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等等这样的地区，即14天内有这个区域的旅居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是暂不返京的。那另外呢，是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这个县市区旗等等这一些地方，以及14天内有这个区域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这个到校报到。等到这个所在区域降为低风险之后啊，返京前要进行这个14天的健康监测，然后才可以返京。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新闻广播的记者蔡鹤娟带来的报道，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好的，我们把视角转换一下，来关注一下体坛的最新资讯。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021年全运会男排决赛阶段比赛将会在陕西榆林开赛，8支球队来参加。北京男排的目标是先拼进4强，然后争取最好的成绩。由于全运会男排决赛阶段比赛与9月男排亚锦赛的时间冲突，成为了国家队备战亚锦赛，这样的一个机遇。全运会的男排决赛阶段比赛也是只能够提前了，从8月12号到22号来进行，比赛为单循环赛制，8支球队都要碰面，根据总名次来决出4强，然后进行半决赛和决赛。北京队将会依次对阵的是山东、广东、四川、上海、河南、江苏和浙江队。上届全运会上，北京男排取得了亚军，而这一次北京男排的目标是先拼进4强。 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女单方面，孙颖莎奥运会两次击败伊藤美诚，世界排名已经超过了伊藤美诚，上升到第2。对此呢，孙颖莎说啊，这个世界排名呢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放平心态，我们俩相对来说呢也都差不多 啊。 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说法有点凡尔赛了哈。当然伊藤美诚和孙颖莎他俩都是年龄相仿的运动员，所以说叫高下可能不只是在这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未来的多少年之内，两个人有可能也会成为乒坛永恒的对手。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奥运会结束了之后啊，咱们的运动员都想干点什么呢？在东京奥运会百米赛场当中跑出9秒83的苏炳添创造了亚洲纪录。那么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接下来都计划好了，要去内蒙古旅行，好好的休息，并且嘛也要回归到这个暨南大学的教师的岗位上，等待祖国的再次召唤。 是 那么听到冠军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呢，8月9号内蒙古文旅厅就回应说，热烈欢迎奥运英雄来到内蒙古大草原，让心灵放一个假。此外呢，他们还发布了一条视频，内容就是东京奥运会银牌得主内蒙古女子拳击运动员李倩正式向苏炳添发出邀请。他说这个苏炳添，你可以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可以去阿拉善感受一下沙漠的激情，而且内蒙古的美食很多，有手抓羊肉、烤全羊，还有我们比较传统的血肠，都非常的好吃啊。不光是介绍了当地的美景美食，也都一并的给介绍了，也希望苏炳添接下来在这个疫情隔离之后呢，能够好好的享受自己的假期。 没错，而且说是去内蒙古旅游啊，我突然脑补了一下，这一片大草原当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感觉真好啊！苏炳添这地方选的真对。那接下来咱们 你想唱歌了，我知道 咱俩必须得来应景来欢迎苏炳添未来到我们内蒙古美丽的大草原去旅游啊，给大家简单的奉献上一首最近又非常火的套马杆。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 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杆攥在他手上，给我一片白云，一朵洁白的想象，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北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好了，唱到这儿了。为了证明一点啊，我们 都笑得不行了。 体育广播唱这歌， 我觉得尤其是那个热辣滚烫 啊， 特别到位。你要再加上那个小眼神，就看大家看不见你，看见你那小眼神的话，这热辣滚烫太逗了。 夏萌，你真是的，说好了这歌咱俩一起唱的，你怎么一句都没唱？ 你一开口我就败下阵来了 啊！ 总之没我的余地了。 我们希望这是未来苏炳添能够见证的一种意境， 嗯、 啊，我们今天一同是体验了这样的一种意境。是，希望大家也享受享受。 嗯。另外你也找到知己了，阳光下的小狮子，说乌兰图雅现在可火了。 哎呦，是是是，啊，非常火的。 嗯。 好，我们继续回到体育的资讯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的一位人物。 全红婵，那么他的启蒙教练在揭秘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湛江市体校哈、啊，创办于1956年，多年以来也是培养输送了像何冲、张晓东等等一批世界冠军。今年奥运冠军全红婵呢，也是来自于此。8月5号，全红婵决赛的时候，他的启蒙教练陈华明、郭毅以及跳水队的成员都被邀请到市里去看比赛。那陈华明就说，嗯，还没想到。全红婵能够夺冠，比赛动作呢是去年10月第一站选拔赛的时候才学完的 啊。 奥运会状态特别好，把高水平也跳出来了。 是。 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年纪还小嘛，所以现在这个状态还不是很具有稳定性， 嗯， 还要等待着慢慢的磨练 啊。但是已经是能跳了满分的人了。 对呀、啊。还不稳定的、 啊、 这又是凡尔赛 啊。 在全红婵眼中啊，开一家比小卖部还要大的超市， 哎呦 太大了啊、有好多好多的零食，这就是对于他来说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小的时候啊，都有一些就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幼稚挺可笑的这种梦想。 哎，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儿时的那些梦想。另外这些梦想都实现了吗？ 是。另外大家都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呢。啊，稍后我们在节目的间隙当中来挑大家的精彩的评论来一一的奉献。继续给大家介绍体育方面的资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许昕在直播的时候向观众解释了，就是队员们赢球的时候到底喊的是什么呀？ 嘿， 啊， 好， 嘿哈，啊，哼哈二将那种感觉。 嗯， 对，有的时候听不太清楚。许昕特别的这个幽默啊，他说。自己小时候看球那会儿，看到世界冠军们赢球都会喊，因此自己也跟着喊啊。具体喊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在喊什么。 就是喊出来，可能心里就痛快了啊。 是啊，凭着感觉来，跟着感觉走。 可以学一学这个羽毛球那边的陈清晨，也来喊一喊 啊。那是， 很有意思。 C 语言是。 对。再来说一说福原爱吧。那么在日籍导演竹内亮发布的纪录片《双面奥运东京2020的60天记录》当中，福原爱谈到这是自己第一次认真的观看奥运会，这也是2018年退役之后呢，福原爱第一次参与到奥运会当中来。这个纪录片当中啊，他们俩呢都是俩日本人，还互飙中文呢。 哎呀，中文说的真好。但是有一点我听出来了，福原爱的东北话， 哎，杠杠的， 不是， 嗯， 退步了， 真的吗？ 啊，大家听一听这个声音，就是普通话练得挺好了，来听一下福原爱谈谈，啊，对于东京奥运会他的感受，还觉得东京奥运会的意义何在？ 我其实是第一次认真看了奥运 啊，是吗？ 因为我连续打了4届 啊， 所以我是参赛的 啊，对对对，一级参赛的身份，一个人看吗？ 一个人看。 但一个人看的话没有那种气氛、啊、跟朋友一起看啊什么的吗？ 对，但我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看。 你吧，我已经采访东京奥运会采访了一个半月了，但是还没找到一个疑问，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意义是什么？ 这次的奥运会是真的很难，因为有的人就觉得为什么要打的这个疫情的人会多，就很多负面的东西，因为本身体育这个东西当然是有的人是当工作，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对，但是坦白说，如果是没有这个体育也不会怎么样。就是我自己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说自私一点，就是我就打我自己的球而已，但是大家就加油，给我加油，然后我如果是赢了呢，大家就为我开心，如果是输的话，有的球迷就是还为我哭。我认为这次的意义就是看完选手们的努力，还有就是不管是成绩是多少还是什么，就是不管是在电视上看或者是在哪儿看或者听到大家的消息之后，听到的那个人就觉得我也要加油，再做一个资料，或者好，那我今天多跑一公里。那亮哥你认为呢？ 所以我还没整。 我觉得，我认为有的事情不是做了马上就知道，可能要等20年、30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意义吧。意义这个东西是不是去找的，就自己就会冒出来的。 是，服务员也是很实在啊，说到这个奥运会的意义，他没有说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话，把他心里话说出来，就是这个意义可能大家没找着，就好像跟我们的话题很相近，就是小的时候有时候你想的事儿，再长大了一点可能会改变。 是，有朋友在说这个，福原爱还是能够听到一些东北味儿的啊，但是 是， 确实中文又进步了很多，而且这个普通话越来越标准了。 是，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对， 没有那么强了。 就是人家说这个福原爱中文好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导演竹内亮的中文也这么好呢？后来我还看了一下 啊， 就他其实生活在中国，他长时间生活在南京。 哎呦， 他拍了很多很多反映中国现在这个大好河山的一些纪录片，比如说他拍了一个《走进大凉山》啊，还有拍过这个南京抗疫现场等等吧，他拍了很多跟中国有关的。然后他在一段采访的时候，他还说过很多，就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中国呢，可能只有几种颜色，但是我希望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给世界去看。 没错，而且刚才的这两位日本的友人真的是很可爱， 亮哥， 直 接称呼他，直 接叫亮 哥，这可能真的太有这个中国的味道了。 对，我记得这个之前福原爱还打球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乒乓球专项记者李武军老师采访的时候，他直接管叫李哥，李哥，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对， 太可爱了啊。我觉得不管福原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关于他的一些报道怎么样啊，作为咱们中国的球迷是永远都欢迎他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冬奥的这个筹办过程当中去了。虽然现在是三伏天里啊，已经虽然刚刚过末伏吧，但是这秋老虎让我们觉得还是挺炎热的。 是， 感受一下这个冰雪带来的激情吧。如今已经是末伏了，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呢还有不到180天的时间。反季玩雪啊，其实在吉林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是， 这个旱雪场地啊和室内造雪的持续上线，也让很多孩子对于热血澎湃的暑假意犹未尽。虽然现在外边骄阳似火，但长春极限滑雪公园还是吸引了十多位青少年来打卡旱雪。这片旱雪乐园呢占地将近有2000平方米，拥有初级、中级和高级雪道以及高级跳台，还有配有这个体能核心训练区和组合动力魔毯，能够满足不同级别训练者的要求，让小朋友大朋友们都可以在夏天感受冰雪的魅力啊。 是，另外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编写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众读本魅力冬奥8号与公众正式见面了。据介绍，公众读本采用 轻量化、快速阅读的设计理念，力求用简短的篇幅、精炼的文字、直观的表达，向公众展示冬奥的魅力，满足公众对冬奥知识的需求，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营造迎冬奥的良好社会氛围。 此外呢，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呢，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8号正式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年开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庞晓东介绍，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科技馆，中国科技馆充分依托现代科技馆体系，建立并推广普及冬季体育运动知识和技术创新平台，构建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数字科技馆、基层社区科普四位一体的平台体系，针对公众不同认知水平或者不同地域范围，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知识和技术的科普资源，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于冰雪运动的兴趣，探索建立国家地方基层社区不同层次的冰雪运动推广示范的思路和模式，结合创新的技术，构建冬季体育运动知识和技术推广普及以及创新的平台，借助传播媒介加大冰雪运动文化的推广力度。 北京时间的晚上5:35，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全新改版的金戈铁马节目啊，在这直播间当中是夏萌和康乐陪着各位，我们除了要聊体育之外，也聊各种各样的资讯啊，各种各样的娱乐的信息等等等等，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您的关注也就是我们的关心，晚高峰听我们的。马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好，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在晚高峰的时间当中，两个小时啊，希望您在路上呢不要觉得孤单，因为在直播间里边，康乐和夏萌会陪伴大家的。 是，而且信息是全方位的，各位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千万不要调台啊，您全能够听全乎了。 热搜您不用看，先听吧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说一说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和这个跳水冠军全红婵有关的，因为从他想要去开一间超市，我想问问大家，小的时候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梦想？这个梦想现在实现了吗？第二个话题是和我们后边这个内容有关的了， 健康的。 对，我医生说小酌几杯也会上身啊。 大家的酒量是什么？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另外你也讨论讨论，对这件喝酒这件事啊，您是什么样的看法？好的，第二时段我们先关注一条文娱的资讯。因认为刘德华监制并 主演的影片《扫毒二》在人物设置、叙事结构、故事背景、重要情节等诸多方面抄袭成都环球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6年拍摄的电影《完美情人》。近日，环球博纳将刘德华以及电影《扫毒二》六家出品方公司以侵权纠纷告上法庭，提出连带赔偿9999.9999万元人民币， 一个亿 啊，将近一个亿了， 一个亿差一丢丢。 是啊，目前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对此进行立案。 不是没明白 啊？ 他告谁？他告刘德华？ 还有他背后的这个公司 啊？这不应该告编剧吗？ 啊，这个反正他告编剧，可能编剧不一定有那么多钱吧？ 啊、 是吧？ 我就懂了，不然的话他应该连什么，当时还有谁，还有古天乐是主角吧， 对，大概那些 古天乐是不是也得告 啊、 你光告刘德华不没用啊， 但是刘德华因为是监制、 啊、 所以他告的是刘德华， 我还以为这个抄袭就是编剧的事儿呢。 嗯，是这个大家觉得这个事儿 没太、 站在哪一方呢？ 那我觉得刘德华，我站刘德华 啊、 当然了啊，知识产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永远我们都得支持正版， 对， 去看电影也好，听音乐也好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吧，一定要支持正版，支持原创。 好，接下来再关注健康方面的事儿啊，这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系的，首先咱们来说一说的是减肥的事儿吧，啊，减肥。这个剧 永远的话题呀、 啊、对呀、啊、如何进行科学减肥啊，这个上了今天这热搜的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中心主任啊张能为医生，他是说了，控制体重是人生的这个终生的修行啊，最可怕的什么，今天减10斤明天长8斤啊，来回来去这样的折腾，好像对于身体的这样影响就比较的大，我们具体来听一听、这位医生他是怎么来说的。 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添加违禁药物的代餐，仅仅是靠减少热量让人减重，那人们完全可以自己调配一日三餐，控制热量和食品的种类来达成身材管理。一切看似的捷径往往是死胡同，只有把健康的饮食方式和运动习惯融入生活，才有可能减肥成功。 控制体重是人类的终生修行，这个口诀是一定要有的。最怕的就是今天减了10斤这一段，放松又长回8斤，然后又长10斤，减10斤又长8斤，又减10斤，这样的话，你觉得四体之间每次减了2斤，我告诉你，脂肪一点都没减，肌肉不断减，所以这个就怕来回的反复。这是我给所有的控制体重的人，我觉得包括不胖的人，固化，就是然后呢，有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摄入，你把它铁链扣掉。那今天嗨了是吧？聚会啊，总有吃的多了嘛，对吧？又喝点酒，又有菜，又有多了，那怎么办？明天早上本来是一两白粉改半两，中午本来是一两饭改半两，晚上本来二两饭再改半两，就是这样把它以前的要还回来。所以一定要固化自己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对所有控制体重人的一个这个金方法。 所以说，如果您是这个减肥的人士啊，听到我们这位医生的专业的这个张医生的专业的点评、啊，是否也是会觉得曾经的某些习惯是不好的？ 我觉得关于减肥，我太有话语权了，我前半生都在减肥。 哎呦呦，您才多大年纪、啊？ 真的，就是对于每一位女生来说，恨不得一辈子都在减肥 啊。是， 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吧，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我现在是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我的8小时饮食法。 哎呦， 就我从早上第一口开始算起 啊， 往后推8个小时，就是这八个小时当中呢，是我可以正常吃饭的。 哎呦， 当然也不要太过量，暴饮暴食什么的哈。但是我比如说我想吃火锅呀、烧烤呀，都是可以在这8个小时当中吃完的、 麻辣香锅什么都行吗？ 哎，我咽了口口水、但是过了这个8个小时就什么都不要吃了 啊。 如果想喝饮料也只喝水。 是，那你这个一定得是持之以恒才行，就是减肥。 那当然了， 减肥这个事儿啊，就怕3天打鱼2天晒网。就像 它不是坚持，而是慢慢就形成的你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对 啊、 我们换一个大白话点的讲，就是经常减肥一些，可能这个胃啊比以前稍微都能缩小那么一丁丁、一点点 啊。另外还有一句话呢，我觉得也特别的管用，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对，这边看到了硕望之辉说了， 体重随缘，不刻意减肥啊，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啊。 嗯嗯嗯，就是你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不至于会到肥那个地步吧。 这边有一位凡尔赛的林公子说了，你们的体重是怎么长上去的，求秘方。 哎呦，我们不就是吃吃蛋糕，吃吃火锅，喝喝奶茶， 哎， 一个不小心就增上去了。 你看 林公子， 你们这些代谢强的人真的是太凡尔赛了。像我的属于是，我代谢能力感觉不是说特别的强， 但我觉得你的一个习惯很好，就是你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嘛。 对， 这就是一种运动嘛。 啊，是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愿意骑上这个车。这个其实大家在平时，刚才这个医生说的很好，如果您这一顿非得吃点什么这个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 您下顿找不回来就少吃点。 下顿一定得少吃，就是总量要讲究一个所谓的平衡才行啊。 嗯 啊，说完了减肥， 说完吃再得说喝。 对 啊，就说到这个小酌两杯也会增加患病风险这个事儿了。来自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龚明就介绍呢，这个饮酒是国际公认的致癌因素。去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当中呢，4%都是和喝酒有关的。还有就是说，酒精呢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间的屏障，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还有呢，就是这个酒喝多了会使人产生精神依赖，因此呢，医生就建议安全饮酒剂量为零， 啊， 最好一点都别喝。 是，具体的我们来听听这位医生他是怎么来说饮酒这件事儿的吧。 每天喝两杯，对身体有没有好处？经常有人说少喝点酒没事，既可以放松心情，又能调节气氛。小酌怡情，喝多了才伤身。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即使少喝酒也会增加患病风险。饮酒是国际公认的致癌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乙醇列为证据确凿的一类致癌物。去年全球所有新增癌症病例中4%与喝酒有关，主要集中在食管癌、肝癌和乳腺癌当中。而且这些癌症患者中有1/7是属于每天喝两杯那种少量饮酒的。酒到底有啥危害？我们知道喝多了人会晕乎乎的。从科学角度说，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物质，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且喝多了还容易受伤。研究发现近50%的严重外伤和酒精滥用有关。酒精还有个坏处，就是会使人产生神经依赖，也就是上瘾，跟烟瘾差不多，越经常喝啊，就越想喝，不喝还难受。综合以上研究，医生发现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伤，同时也会产生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损伤。因此建议的安全饮酒剂量是零，就是最好一点儿也别喝。但是社交生活难免饮酒助兴，因此啊，我建议如果必须喝也尽量喝低度酒，控制总量，平时去跑跑步、健健身，出一身汗比喝一肚子酒可舒服多了，您说呢？ 哎呀，我说呢，我这没太大发言权，因为我平时不喝酒。 嗯，那我觉得咱们听众里边肯定是有发言权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啊。我有个疑问，就是说刚医生说喝低度酒，提倡喝低度酒， 啊， 但是我听说过的是只有高度酒是纯粮食酿造的， 啊， 而低度酒呢，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比如说它可能有就是30几度的那种酒呢，大多数是勾兑出来的， 是 那肯定是纯粮食酿造的要更好一些。 对呀，啊， 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俩普及一下，因为在喝酒这方面我们俩都是小白。 我是确实不能喝，但是不代表一点也不喝。 我懂，你就是没有酒量有酒胆的人。 而且是在一些这个场合啊，比如说那必须得是展现一下热情的时候，我也会稍微喝，但是我喝一杯，一般来讲呢，啤酒啊，我只啤酒一杯，就会脸渐渐的 啊上脸了。 上脸发红了、 嗯、对， 然后有些人说哎呀上脸的人能喝， 不是不是不是，之前就有那个医生专家普及过了，说上脸啊就是你体内缺少一种酶、 哎、 去分解酒精的代谢， 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啊情况之下就更别喝了 啊，对，我就是这么给别人解释的啊，但是大家有时候都不听啊，结果 对这个饭桌上大家高兴的时候，这谁愿意听你就是做这种科普啊？ 啊，是，只能最后是行酒令了啊！我是弟，你是哥，你说咋喝就咋喝，是吧？啊，只能舍命陪君子。但是啊，我想说这个也得注意量啊， 嗯嗯嗯 啊，千万不要在酒桌，就是昨天我们聊到所谓的酒文化的事儿，就关于阿里的那件事儿、 嗯、 啊，大家一定要把这喝酒啊，既要喝好，也要喝雅，同时要喝出健康才行，一定要找到最适合您的那个量。哎呀，当然、 嗯、 这个金秋时节马上就要到了， 说完吃说完喝，我们也说一说出去玩的时候该注意一些什么啊。 对呀、啊、 那随着这个立秋之后天气逐渐的干爽了，咱们外出秋游啊采摘的人也越来越多的，那么医学专家就提醒大家，野外出行呢一定要注意昆虫过敏，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关凯就说，在咱们国家常见的蚊子啊有好多种 啊， 有暗蚊、酷蚊、伊蚊， 哎呦， 他们在立秋之后叮咬人类往往是更加猖獗的。叮咬之后呢，这个敏感体质的人群可能就会引发丘疹性的荨麻疹。 对， 叮咬处呢还可能会出现大小不等的丘疹，仔细观察会在大丘疹中央看到被叮咬之后的这个刺孔、 嗯、 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小水泡啊、溃烂啊、瘙痒明显等等，通常会持续1到2周。 嗯，你招不招蚊子夏萌？ 我还好、 啊、 就一般我如果跟别人在一块肯定都不咬我了。 哎呦， 嗯， 就别人把这个火力都吸引走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我一般也不在就是蚊子多的情况之下单独出行。 我跟你恰恰相反。我在蚊子界相当于是什么啊？是唐僧肉 啊。哎呦我的妈呀， 就我在那一躺相当于给别人点了蚊香了。 他们都是这个妖孽、嗯、 是，就这个蚊子就都想来吃来。哎，我还真看过之前的一个文章、 嗯、 就是每个人的血液由于血型不同， 好像有这个说法， 对，包括你吃的东西不同、嗯、所以血液里边的这个微的这个含量元素可能会有些许的差别。蚊子啊，有可能就喜欢叮某些元素的人。 嗯，对，但这个至于是什么元素咱现在说不太清楚啊。 对， 和这个蜜蜂啊蚂蚁叮咬之后引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不一样呢，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啊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关凯也提醒大家，户外旅游爱好者尤其要警惕蜜蜂、蚊子等等一系列昆虫的这个叮咬。因为这个蛰刺过敏反应为普通局部反应、大局部反应以及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三个类别。其中呢，大局部反应啊，就是指这个肿胀直径超过10厘米， 哎呦， 而且持续时间超过1天，就你 严重的， 对，你肉眼观看就觉得非常的恐怖了。关凯还建议呢，严重过敏反应者除了要查明过敏的原因之后采取相应的回避措施以外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也需要去准备一个急救包。急救包里边呢要包括有这个可自动注射的肾上腺的速比。 对， 他说呢，根据欧美国家一些经验啊，使用50到200微克作为维持剂量的蜜蜂或胡蜂蜂毒进行脱敏治疗，可以使75%到95%的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实现临床治愈。专家还提醒呢，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都特别的多，不可避免的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交集，因此过敏体质人群要格外警惕昆虫过敏。在野外玩的时候呢，随身要携带这个抗过敏的药物，而且必要的时候呢还要携带急救药物和设备，确有必要者可以前往医院变态反应科去进行这个检查和评估之后再去安全出行。 另外为您带来生活的小百科，秋老虎来了，夏秋换季，这个也是有一些所谓的禁忌，到底适合什么呢？现在是据说是适宜养肺，夏秋换季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气燥易伤肺，易润燥养阴润肺，适当要吃点什么呢？可以是一些芝麻、蜂蜜、梨，还有乳饼等食物，可以进行润肺去燥，有益大家的健康。而且在运动方面可以选择的是太极、登山等户外的健身， 而对于改善慢性呼吸病患者的这个肺功能和练习这个深沉而且缓慢的这个呼吸，其实是具有明显的一个作用的。 我怎么觉得到了秋天就一个字儿慢，让大家都慢下来啊。但是也不用刻意的去追求所谓的这个养生，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稍加注意就行了啊。 对，时刻这个有这样一根弦儿，当然了，秋天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感冒的情况。 对，有一个问题就说，就是服用了这个复方感冒药之后还能不能开车？一般来说呢，如果复方感冒药的名称当中含有敏字，也就意味着含有扑尔敏这种抗过敏的成分，它可以进入大脑，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嗜睡、头晕等等副作用。所以开车之前或者途中服药的话呢，就一定要去看仔细了说明书。一旦发现有这种成分，那就最好不要吃了。如果已经吃了，那就尽量不要开车了。 好的，我们金戈铁马第二时段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健康关于养生方面的知识。好多朋友在聊啊，说起了有说喝酒的，有说减肥的刚才还说这个血型招不招蚊子。纳兰德行说了，他以前招蚊子，现在怎么不招蚊子了？这个怎么 发生了改变？很有可能的。 最近一段的饮食是不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呀？ 很有可能是，或者你抵抗力强了呀，总之就是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吧。 没错。 还有朋友说这个喝酒的问题，纳兰就说可能吸收不好吧，如果吸收太好，那酒精不就全都吸收到身体里边了吗？ 对。 嗯， 而且喝完酒之后应该马上尽快让它排出去。我感觉肯定是对身体最为健康的。 是。还有朋友在说你之前的那个唱歌呢。以后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康乐都可以唱首歌，他会一直亢奋两小时的。 关键刚才唱那个歌跟苏炳添有关系，苏炳添想去内蒙古大草原，我们就给他奉献了套马杆。是吧。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咱们有没有点歌这个功能 啊？ 我觉得很久以前广播节目呢确实是有点歌这个功能的，现在呢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音乐节目嘛，所以点歌这个功能目前还没有开通。但是我觉得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 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发一些您自己在家录的歌。 对， 如果我们听完之后觉得这质量还可以，比较适合广播播放的话，没准我们在节目里边就会放您唱的歌。 没错。另外我们未来有可能会上一个小板块，叫这个大家来 PK 啊，就是您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录自己认为最拿手的歌曲，或者我们给您一个命题，今天大家都唱某一首歌， 或者赛事解说，我觉得也可以，对不对？ 没错，这都行。然后大家某一天来比个高下，这可以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小栏目。到时候肯定获得第一名的，当期第一名的，我们会有奖品到时候康乐也是给大家准备有意义的小奖品，这都是 你献歌一首 啊，没问题的，是，这都是没问题的。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血型的事儿，这个可能真跟这个招蚊子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越到秋天，大家发现了吗？就有一个这种特别小的蚊子那种， 对， 又小又黑的， 咬起人来特别厉害， 特别猛，而且它特别聪明，很灵活啊，好像这个蚊子长得越大 越傻， 这个，智商好像稍微低那么一丁点儿啊，就经常落到这儿了，我都不用拍它，轻轻的一撵就能撵着的， 可能太饿了 啊。对，是 飞不动了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蚊，现在快到秋天了，蚊子饿的有的是相当的难受了，是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好的，我们这一时段节目先到这儿了，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三时段精彩继续。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在23度上下，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雨防雷电。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午后依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温度30度。目前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近期依然要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浅山区，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除此之外，最近北京地区花粉浓度呈上升趋势，而且夏秋季花粉致敏性强，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明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也好，非常适合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是4，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护的。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号，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下午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非常二次元可爱的电乐，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虽然路上可能有一些堵，但是希望大家心里边不要堵，保持好的心情哦。 没错，而且一定要注意锁定我们1025北京体育广播哟，因为我们全新改版之后的节目不只是关注体育了，还关注到世界的各个方面啊，资讯呀、娱乐，您锁定我们这里啊，晚高峰听我们的。 是，进入第三时段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北京还是挺闷热的，最高温度也达到了31度。不过到了夜间，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雨的。北京市气象台也预计呢，今天晚间最低温度将会在22度左右，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明天北京市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还是会很闷热，最高温度30度。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最近降雨还是挺多的，所以周边山区啊、浅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都较高。如果这段时间大家想要去这些地方游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了，过阵子再去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 好的，来关注新闻方面。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焦景文8月10号逝世，享年95岁。焦景文曾任空军王海大队飞行员，是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铁杆僚机。抗美援朝空战当中，焦景文共击落敌机3架，击伤敌机1架，掩护长机是击落了敌机5架，英雄，我们希望您 一路走好。 嗯，其实关于抗美援朝的一些历史性的回顾哈，还有英雄事迹，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会去提到，比如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到《长津湖》这部电影，虽然还没有上映，但是它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已经开始去上映之前去进行造势了啊。 嗯。 我觉得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当中，关于抗美援朝题材的这些电影电视剧啊，将会特别特别的多，也给现在的一些年轻朋友，甚至小朋友们啊，去重新回顾当时的历史。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应急管理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工作的通知，就促进退役士兵就业发展、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等等作出部署。那通知也明确呢，着眼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需求，面向退役士兵开辟专门通道，单列专项计划招录，数量呢不少于年度消防员招录总规模的1/3，紧贴退役士兵实际，兼顾消防救援职业的特点，放宽招录条件，退役士兵年龄也放宽到24周岁，原在部队从事通信、防化、航空、潜水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经批准，年龄可以放宽到28周岁，优先招录中共党员、立功受奖人员、烈士遗属。录用之后呢，退役士兵服役年纪就可以计入到这个工作时间当中，按有关规定呢确定衔级、职级和工资待遇。 好的，另外这边看到了Burkhead 的李还有老夫子刚才纠正了一个读音，是非常的准确，确实是掩护掌机啊，这个应该读掌而不是读长，谢谢您的纠正。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方面。为督促各地切实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做负担和这个校外的培训负担等等的这个意见呢，日前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是印发了专门的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通知明确表示，各省自2021年8月30号起，每月15号和30号前报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重点是各地作业时间达标学校情况、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情况、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等。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会设立双减曝光台，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工作，或经多次通报仍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直接在媒体上进行曝光，并根据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启动相关的问责程序。 嗯，其实关于双减，我觉得可能就是家里有小朋友，就是尤其是有学生的这个家长啊，都会去关注双减这么一个政策的出台。 对， 其实一个政策呢是难以彻底去解决一些针对性的问题的，尤其是教育是一个多元因素集中在一块的这么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它需要多方面一块去进行改善，才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不仅仅是站在这个个人利益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了。治理教育生态呢已经超越了它原本领域，也就是简单的教育领域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价值了。 是 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教育不能加剧不公，它要让所有人都受益。 没错，而且涉及到教育无小事，因为这涉及到了一个国家的未来的情况。 根本啊，你不能动我的根本啊。 没错，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培养人才这事儿真的是很难，而涉及到培养人才的事儿，我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才行。 嗯，好。 继续来关注。 是。 这个是住房的 情况，大拆大建以后都很少能看见了哈。 哎， 昨天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那么意见稿提出呢，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除了违法建筑和被鉴定为危房的以外， 不会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了。原则上呢，老城区更新单元、更新单元、更新片区或者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而且征求意见稿还指出，最近呢各地积极推动实施城市更新的行动，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还出现了继续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筑方式，大拆大建啊，或者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随意拆除老建筑、征迁居民、砍伐老树、变相抬高房价、提高生活成本，产生新的城市问题。 是。 那这一次征求意见稿呢，就从坚持划定底线、坚持应留尽留、坚持量力而行三个方面，一共提出了11项要求。那其中呢，为了防止城市更新变形走样，征求意见稿还指出要严格控制大规模的增建，除了增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外呢，不会大规模的新建建设规模，不突出老城区原有的密度强度，不增加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严格控制老城区的改扩建、新建建筑规模和建筑强度。原则上呢，更新单元、片区或者项目内拆除建拆建比呢不宜大于2。 是，这个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要求的吧，就是在城市当中大家仿佛觉得，哎，这个是不是经常更新一些建筑等等的，这是好事儿啊，但是都是有规划的啊，按照规划来。同时这里也表示了要严格控制大规模的搬迁，不大规模强制性的搬迁居民，改变社会人口结构，割断人地和文化的关系，要尊重居民的安置意愿，鼓励以就地安置为主，改善居住条件，保持邻里关系和社会结构，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居民就地就近安置率不宜低于50%。而在确保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平稳方面，征求意见稿也表示，不大规模短时间拆迁城中村等城市的连片旧区，鼓励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同步做好中低价位中小户型长期租赁住房的建设，统筹解决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房的问题，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所以在衣食住行方面，今天我们节目都是讨论到了，尤其这个住的事儿真的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的，那说到住的事儿呢，就还有一件事儿就不得不提，就是收快递这个事儿 啊。 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见的最多的就是快递小哥了啊，送快递的还有送外卖的等等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就联合省邮政管理局，正对全省快递行业服务行为开展联合整治，三类快递问题被列入到了重点的整治范围，就是未经收件人同意将快递放置到驿站、智能快件箱、乡镇网点或者其他代收点的，不按约定明址投递，以超派送范围或经营困难等为由，强行向收件人加收额外派送费、运输费、保管费等等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延误、虚假签收等其他降低快递服务标准的行为。 另外，多部门集中治理摄像头偷窥等这样的事儿啊，最近这个受到很大的关注，包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聊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个电脑摄像头啊、植入木马怎么样防范。那今天我们给您说的主要是针对针孔摄像头，已经有警方破获的案例显示，有不法分子将针孔摄像头暗藏在酒店的客房之内，大家想象一下， 好可怕呀。 对呀，而且通过分享 APP 就是 APP 的邀请码，让其他人获得观看权，就让您有可能就成为了受害者，成为了一个别人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成演员了，就是打引号的， 太变态了。那一般比如说商旅酒店里边就有吗？ 那这个是 高端酒店也有吗？ 经过各种治理，他们这个没说是什么样等级的酒店，有可能是一个很大范围的这个事儿啊。当然了，针孔摄像头安装者据说往往是以每个150元到200元的价格，这价钱不高啊。这个犯罪成本也不高，看来将邀请码销售给下线的代理层层加价， 这还是一个产业链呢。 对呀，进行分销，最终一个邀请码涨价了，可卖500到600块钱呢。而且每个摄像头可以生成100个邀请码， 共100个人在线观看。也就是说，一旦啊，他安装了一个某一个时段，可能一下就啊，犯罪分子就能挣好几万块钱了。 太可怕了。 对呀、 啊。哦，这国家网信办10号的时候还发布呢，今年5月份以来哈、啊，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部深入推进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工作，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利用摄像头偷窥个人隐私画面、交易隐私视频、传授偷窥偷拍技术等侵害公民个人隐私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各类平台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22000多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多个，群组132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多件。 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录音来听一听啊，警察叔叔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另外怎么样来识别这个酒店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针孔摄像头呢，有具体的这些说法。 这样一个房间最容易隐藏偷拍设备的是这样几个区域啊，比如说像这个电视机下面的这个机顶盒，那么最容易藏一些在机顶盒里面放一些摄像头，那么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桌子这里，可以放一些像 WiFi 一个水杯，那么都是我可以放这个我们摄像偷拍设备的一些地方。 嗯， 那么还有一些像我们这边一个插座以及这个闹钟都是可以放在这里，让人感觉这个是存在，原始就存在的。 记者分别检测插在床头的电源插座摄像头、装有摄像头的烟雾报警器及摆放在屋子角落的偷拍时钟，发现其拍摄视角可囊括这个面积15平方米左右的整个房间。在模拟现场，除了要注意卧室，民警们还展示了细节，电源插座和屋顶排风扇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这个因为有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摄像头，它是在晚上的时候把这个光线暗下来，然后它会有这种红外线的补光，所以当你把房间的灯关了，然后把窗帘拉上之后，在假定的一个就相当于暗室的一个条件下，然后你拿这个手机去拍它拍摄的话，它有的这种红点的情况，它可能就是它有这种摄像头存在，或者它有一些这种拿强光去拍它的话，也是因为它镜头会反光你可能会把这些存在的这种摄像头能拍到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 然而，记者利用这种传统方法对此案收缴的几种针孔摄像头进行扫视，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反光或者红外闪光。据了解，警方新发现的这批针孔摄像头多以技术改进，传统办法很难奏效。专家随即展示了利用手机软件检测摄像头的办法。 这个软件就是在这里边的话是它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在这个工具箱里，它叫偷拍检测，它就为了专门就是检测这个环境里边，说 WiFi 条件下是不是有摄像头。你看我现在我已经是连接了 WiFi 了，我只需要一键检测，它就现在可以在这个检测这个同一个 WiFi 网络环境下是否有摄像头。这边前五个的话，就相当于就是可以认为就是明确确定它是这种偷拍的，对，作为偷拍的这种摄像头。那它的这种其他的话，因为它有的摄像头可能就是作为真正我就是为了来就是正规我们意义上的这种家庭的摄像头，但是如果比如我在陌生环境下我这里有这么一个摄像头，那其实就足够引起警惕了。 是，所以大家听了这个普及未来的话，如果您是商务啊、旅行等等住酒店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查一查这件事儿。 太变态了！真是，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啊！我们去到一个这种陌生的，住宿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就留意刚刚这个警察叔叔说的话。那我也提个问题啊，我不太懂。我进到一个酒店之后呢，他现在不都有这个房卡吗？房卡不是可以插房卡取电？ 哎， 那我直接不插房卡，我睡觉的时候不要电了。 警察叔叔刚才说了 啊，也说了， 就是关灯的情况之下，某些这个针孔摄像头还能有。 他说的关灯我知道，但他没有说没断电的情况之下呀，就是所有的这个家用电器都没有电的情况之下， 我明白， 他还能工作吗？这个摄像头， 针孔摄像头自带电池 啊！我的妈呀，好可怕 啊！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啊，也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当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也是和酒店有关的。 是，这是前两天我们一直说的阿里员工被侵害这件事儿。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件事儿的女员工自述遭侵害的事件，涉事酒店为亚朵青居 济南西客站点。 嗯 啊，对此呢，亚朵集团是对中国新闻网回应称，经初步核查，门店不存在网络所传酒店违规制作房卡的情况，并已将所有的音视频材料作为证据提交给了警方。门店已于第一时间配合该女士和警方进行了全程的调查和取证，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具体的细节不能目前是对外进行具体的一个披露，一切还要以警方公布的信息为主。 嗯，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最近呢，广西河池一名15岁的女孩喝了13瓶啤酒之后，在飙车赶往朋友家的途中呢，车辆失控撞倒了路口的红绿灯灯杆，女孩连人带车倒地受伤。她表示呢，自己骑的是改装电动自行车，用的是6000元零花钱在网上购买的，没有任何手续。买车之后呢，她和朋友经常在市区飙车，最终女孩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其监护人已经支付5400元赔偿用于维修灯杆的费用。 好的，我们把视角转换到体坛，来关注一下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梅西转会这件事儿。啊，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终于是在10号晚间正式公布了阿根廷前锋梅西加盟的消息，双方签约2年，而且包含第3年的续约选项。梅西将会身披30号球衣，代表大巴黎出战。当天下午，梅西乘坐的私人飞机抵达巴黎郊区的勒布尔热机场。数百名早早等在那里的大巴黎球迷见证了阿根廷球星的到来，他们高喊梅西的名字，而且身穿印有这里是巴黎这样的字样的 T 恤，这个梅西也是身着这样的衣服，感觉挺高兴的，好像这个基调跟前几天在诺坎普掉眼泪有了截然不同的一种感觉。 哎，有人高兴也有人愁啊，这边阿圭罗来了，梅西又走了。这个西甲新赛季开赛在即，刚刚失去梅西的巴萨呢又遭遇到打击，那就是阿圭罗因为伤病将会休战10周左右的时间。阿圭罗之前是在训练当中受伤的，那巴萨昨天就发布了医疗报告，经检查他右腿小腿内侧肌肉肌腱受伤，预计恢复的时间呢就是10个星期左右吧。主教练科曼呢在8号进行的甘波杯赛后提到了他的伤势，他说阿圭罗之前在训练当中表现都不错，原本呢是可以给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帮助球队去做更好的带来更好的成绩的。当然了，他另外一方面也否认了阿圭罗会因为好友梅西离开巴萨而心生去意的猜测。 啊，这个还用怀疑吗？啊，他俩从小在一块就踢球， 肯定人心里边是难受的。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 啊！ 把梅西给卖了，要不然阿圭罗也去大巴黎得了，打包一起去吧。 对，我不想休战十周左右，我想休战1个赛季。 是啊，希望如您所愿。好，谢谢导播已经示意我，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记者连线环节。本台记者于波川，这几天也是没闲着。 嗯。关注了这个冬奥会的筹办情况，马上就连线小鱼。小鱼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知道你今天去往这个延庆赛区核心区域了，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是不是关注了一些场馆设施呢？ 是的，我今天在延庆赛区是整整待了100天，可以说大概一共去了接近10个场馆或者是地点。 嗯， 那么其实说到今天上午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其实还是在冬奥村看到一幅画面。因为冬奥村呢就是冬奥会期间延庆赛区所有运动员的家，就是所有在延庆赛区参加比赛的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所要居住的地方，就叫冬奥村。那么延庆冬奥村，我当时一进到它里面的房间的时候，映入眼帘的一个画面，就是当时这个冬奥村的房间里面的这个床上铺的就盖的被子，包括上面的靠枕，都印着非常醒目的北京2022的字样，还有咱们北京冬奥会的会徽冬梦。当时一看到那个场面，无论它的色彩还有蓝白相间的这种感受，瞬间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这种冬奥的氛围，确实是冬奥来了。 嗯， 但是除了这种非常直接的这种视觉上的冲击之外呢，那么也和这种场馆的这种建设人也聊到了，包括冬奥村所使用的这种这个建筑的设备啊、器材啊等等，都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低能耗的这种建材要求的，也是充分践行了我们的绿色办奥的理念。那么另外可以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乘坐 的交通工具来抵达冬奥村的这个交通工具是缆车。这个缆车其实在去年采访冬博会期间我就已经见到了这款缆车，那么今天呢是实地的坐进去感受了一下这个缆车的运行。首先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而且一个缆车可以最多同时乘坐8个人，这个是目前在运行当中的缆车是体积最大的，而且安全性也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它这个缆车的座椅它这个坐垫是可以加热的， 所以说很人性化， 对，这个是一个科技。对，而且我们也去到了它的这个主控这个操控间，它那个工作人员也给我们演示了一下如何能够让这个座椅能够去加热，它实际上也是运用了一些科技元素。这样的话可能等到赛时的时候这个外面天气会很冷，但是只要运动员或者说我们的滑雪爱好者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如果要来这里去体验滑雪的话，虽然外面天气很冷，但是我们坐着这个缆车之后也能感觉到浓浓的温暖。这是我今天上午在赛区的核心区所采访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两个细节吧。 我们知道这个冬奥会的筹办过程当中除了这个核心赛区值得关注之外啊，其实周边一些比如说医疗交通保障等等方面也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点。就这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好的，今天下午呢我是去到了和冬奥会相关的医疗交通包括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我都有去探访。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医疗方面吧，我今天是走进了延庆区医院，去他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冬奥专制的医疗团队，他有一栋楼是专门辟出来作为一个叫急症救治中心的，这个在冬奥会赛时的时候就是派上大用场了。比方说在延庆赛区举办的高山滑雪比赛，如果运动员出现受伤或者意外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是会由专门的高山救援队的队员们把运动员通过救护车或者是直升机的方式来把他们转运到这里，来转运到我们这个位于延庆区医院的急症救治中心，来为这个运动员进行及时的治疗。那么在这个转运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这个救护车还是这个直升机上面都配备了远程智慧的影像的这种系统，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受伤的运动员上了我们的救护车或者是直升机，那么位于这个急症救治中心的专家和这个医生就可以通过这个远程的实时的影像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的情况，这样能够在他在转运的过程当中就能给运动员进行及时的医治和治疗，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方面。同时呢这个中心在相关的这个人员的储备啊，人才的培训啊，以及相关的就职演练方面已经是达到了已经是经过了多次演练达到了一个非常纯熟的一个程度。据他们的负责人介绍，在两年以前也就是2019年他们这个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已经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那么据他们介绍呢，目前来说的话最快如果用直升机的话大概六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这个事故发生的赛道能够把这个运动员受伤的运动员及时的转运到他们这个救治中心。那么如果是救护车的话平均是20分钟，这样非常宝贵的时间其实就给运动员们得到及时的救治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我觉得另外其实包括像医疗啊交通啊还有很多细节我在之后的也会通过综艺报道的方式来给大家呈现。 感谢小鱼的介绍，那更多冬奥相关的消息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你连线好吗？再会小鱼。 好的，好，再见。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体坛方面。葡超的本菲卡队10号晚上是坐镇里斯本光明球场，在欧冠第三轮资格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2-0击败了莫斯科斯巴达队，从而以4-0的总比分淘汰对手，将在附加赛当中与荷甲劲旅安因霍温队来争夺一个小组赛的资格。 NBA 方面呢，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也迎来了焦点之战，活塞对上火箭，状元秀凯德坎宁安和榜眼秀格林也迎来了 NBA 赛场上的首次交锋，最终活塞91-111不敌火箭。坎宁安20分、4个篮板、2次助攻、3个抢断、1个盖帽，格林呢贡献了25分，其实他们俩都有非常精彩的高光表现。火箭新秀申京也延续了上一场的状态，拿到了21分、8个篮板和4个盖帽的数据。 另外，施罗德在社交网站上亲自官宣自己加盟凯尔特人队，他说，我很骄傲地宣布2021-22赛季我将会加入波士顿凯尔特人队，这是 NBA 历史上最好的球队之一，能身披绿白战袍去做我热爱的事儿是我的荣幸，我将为了这座城市每晚在场上 奋力拼搏，你们准备好了吗？凯尔特人也是明确的官方表示，施罗德打首发还是替补，完全由主教练乌多卡来决定。乌多卡将会评估球员的角色和出场的时间，由布拉德史蒂文斯领衔的管理层据说也不会进行干涉。 嗯，冬季奥运会已经结束了，现在东道主东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最近我们了解到哈，东京考虑出售六座奥运会新建场馆的冠名权，并向普通市民开放。另外，部分奥运场馆将对外出租，其中足球场馆租金为每三个小时5900元，场馆可以举行婚礼，或者说呢，开一些这个跳蚤市场等等。 另外，古巴奥运代表团9号下午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前往机场迎接并祝贺奥运健儿。他表示，古巴代表团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期间的每场比赛都是充满了古巴情怀，获得的每块奖牌都是勇气、承诺和尊严的表现，极大增强了古巴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古巴摔跤运动员米哈因·洛佩斯在接受采访时也是感谢古巴民众对奥运代表团的支持和鼓励。洛佩斯在东京奥运会男子古典式摔跤13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成为首位连续4届奥运会获得金牌的男子摔跤运动员。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我们为您带来的全新的金戈铁马节目。今天是夏萌和康乐一块陪着各位，从晚高峰的5点一直到现在，陪了各位1.5小时的时间了。我们的节目经过全新的改版，不只聊体育，也聊社会的方方面面，关注全球资讯，关注娱乐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啊，同时也关注热搜榜。所以晚高峰从5点开始听我们的就够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40段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样呢，一届冬奥会的成功举行也需要科技的加持。我们知道北京冬奥会分成3个赛区，而连接这3个赛区的纽带新京张铁路也是本次冬奥会筹办过程当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全新的智能高铁、前卫的建筑理念和顶尖的施工设备，这条174公里长的铁轨只用了17个月的时间就铺设完成了，它也是我国第一条智能高铁。绿色环保的理念不光是贯穿了施工的全过程，车站的设计理念也充分考虑了节能减排。比如说，太子城高铁站在设计时就充分利用了自然采光，清河高铁站使用了自动调节的百叶窗，智能型复兴号列车也考虑到了绿色节能的需求，它的车头模拟了鹰隼结构，运行当中可以减少7%的空气阻力。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张波对于列车的设计和制造做了介绍。 整体设计方面，我们阻力做了优化，就阻力比既有的复兴号会有所降低，它的重量，整个车的重量也比原来有所降低。我们在这个车的材料选择上，应该说是用了更多的可降解的材料，然后另外在车内的这种灰水利用上面也提高了它的利用水平，可以对这个水资源有一定的节约效果。 京张高铁是全世界第一条采用自动驾驶的高速铁路，时速350公里内。列车还搭载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时精准定位，具备车站自动发车、区间自动运行、车站自动停车、车门自动开启、联动五大功能。在智能运营方面，京张高铁在开通之后呢，售票方式采用客票电子化，旅客不再需要持票进站了，凭着有效身份证件以及动态二维码就可以进站。检票呢，也是通过人脸识别完成的。这些智能化的设施极大地提高了旅客的出行体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有了中国速度保驾护航，距离3亿人上冰雪这个目标也越来越近了。感受冬奥雪道，也不过就是半个多小时的功夫嘛。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晚上的6:35了，来到我们的第四时段了。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在晚高峰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搜罗社会以及世界上方方面面的事情。 好的，来关注今天的最新消息。今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加拿大籍被告人迈克尔·斯帕福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公开宣判，认定迈克尔·斯帕福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驱逐出境。 另外，同样也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昨天称赞中国为抗击新冠疫情所做贡献，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和污名化。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发文，把古巴呼吁社会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与团结，拒绝将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政治化、特质化、污名化。古巴认可中国本着透明负责态度为抗击疫情所做出的贡献。 而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1号通报，截至当天0时，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223例，这是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200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近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恶化。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生活在新冠病毒传播率为高水平或者大量水平的地区。据报道呢，通过分析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9号公布的数据发现，98.2%的美国人口，也就是大约3.25亿美国人，居住在新冠病毒传播率为高或者大量水平的县。其中呢，有3/4的美国人口，也就是2.5亿美国人，居住在新冠病毒传播率为高水平的地区。只有0.2%的美国人口，也就是60万的美国人，居住在这个传播率为低水平的地区。那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指导方针适用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口。 而且这个指导方针建议啊，在新冠病毒传播率为高水平或者大量水平的地区呢，即使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也要在室内戴上口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县在过去的一周每十万居民中报告100例甚至更多的新增确诊病例，或是新冠检测阳性率为10%甚至更高的，就被认定为高水平的县。而新冠病毒传播率为低水平的县，就是每十万居民当中报告10例新增确诊病例或者新冠检测阳性率低于5%的。那我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美国学校嘛，要求小学啊，要求所有的小学生呢都要在这个室内佩戴口罩。如果说回到这个生活的状态当中去，最好也建议小学生们佩戴口罩。当时就有这个家长就开始反对了，说他们都是天真烂漫的时候啊，他们应该用自己的脸微笑去面对自己的同学，而不是戴上口罩戴上枷锁。其实要想想看，这些家长其实挺可笑的。你是生命重要还是那会儿微笑重要啊？ 确实刚才介绍这个数据也是能够证明了现在在全球这个抗疫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要拿数据来说话啊，包括对于大数据的这个应用啊，整体这个科学的研究其实都已经是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学学咱们吧。 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德国这边的一件事儿，这是路透社报道的啊，德国的一位护士竟然是用生理盐水冒充新冠疫苗给民众来注射。可能已经有8577名居民是受到了影响。据调查，涉事护士他说，今年4月他在工作当中打翻了一瓶辉瑞的疫苗，而为了掩盖这样的事实，他将生理盐水注入6支注射器以冒充疫苗。政府声明也是明确表示，不排除这名护士今年3月到4月值班期间曾经是多次这么做。目前相关的官方已经是联系该事件可能会牵涉的所有居民。 这名护士，这位护士要不就别干了吧、 啊、 是不是也得追究一些相关的责任啊？ 这还想干啊？这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夺笋呢、 这 夺是这个夺下的夺，笋是吃的那个笋。 知道网络语言你最强、这事儿要发生在咱们这儿真是够那什么好几回了啊。再来看一看，说点轻松的话题吧啊，我们来说一说小动物也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同样也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泰国春武里，说到这个地方啊，其实这国安球迷还是特别熟的，一到说打亚冠的时候就有这支队伍 是 就是春武里一家动物园的企鹅出现了心理健康的问题。 哎呦， 这饲养员呢就说，因为疫情啊，就大家都不来了，也没什么游客了，本来小企鹅每天都能够无忧无虑的东看看西看看的，现在就有点傻了，不明白游客都去哪儿了。 是， 所以为了让这个企鹅们的身心健康啊，馆内工作人员决定呢，多带他们去户外的水池游游泳、晒晒太阳，保持他们的规律作息，同时呢，也关注企鹅们的饮食健康。 是，关注到动物们的心理的健康状态，就是企鹅有可能也会抑郁，也会心情不好。 我就想到了我们前方这个4人报道团队啊，现在正在天津进行隔离呢。每天他们的生活也是需要自己去进行心理上的一些调整的。反正我听他们介绍说，白天呢他们会去做一些这个总结性的报道，然后到了晚上，也就是咱们就所谓下班的时间呢，他们会可能个人去干一些自己喜爱做的事，看看电影啊、看看综艺什么的， 是 来缓解一下这种其实把人圈在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个地方，时间又那么长，确实心理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都受不了。你包括这个赛会制的比赛，中超 CBA 什么的、队员长时间在那儿捐着、都是心里边需要各种各样的疏导， 就甭管比赛踢成什么样吧，这好歹隔三差五的还能活动活动。 没错呀、大家想想，人管怎么着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呢。但小动物像是企鹅啊，他一看这个人少了，一天也挺无聊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就彼此和彼此当好朋友吧。 对，所以说最近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动物保护啊这一类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也是涉及到动物方面的，叫《母猪的产后护理》啊。所以说未来有， 你真的看过吗，康乐同学？ 没看过，听过而已。但是我相信未来有没有研究企鹅的心理健康啊这一类的书，看看未来能不能也出一本。 好。 咱们再来关注全球的一些这个有趣的新闻。 近日，德国巴伐利亚州迈尔一家呢，将自己家的这个一块玉米地打造成了一个奥运会为主题的迷宫，而且引来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呀，厉害吧？ 嗯， 啊，这迈尔一家创作的这玉米地迷宫已经有15年的传统了，为什么呢？每年这玉米苗长得太高了啊，高到膝盖那么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创作，一般耗时2天左右。而今年的奥运主题的迷宫将会一直开放到10月份，之后呢，这些玉米的秸秆也将会被作为奶牛的饲料啊，所以说这个。都考虑到了。 嗯，我听说过以前有这个也是玉米地里边做迷宫的啊，是以外星题材的迷宫。 嗯， 哦，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看来这个利用的很好嘛，也为我们这边提供了一些这个思考啊。 确实，它是打造成了一个景点，就是说这个。德国这个农户不只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产粮大户， 嗯， 我相信他家的这个玉米产量应该挺高的。 不是，但我挺好奇，他耗时2天就完成了这个迷宫的建造工作，那说明他家人很多呀， 老司机了 啊， 人之前有过这样的历练， 他肯定不是以玉米为主业，他肯定是以这个旅游为主业了。 嗯 啊，玉米只是他的副业， 没错啊，就是从这个第一产业转成第三产业了，这确实厉害了。好，当然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全球其他方面的资讯。美国国会参议院10号通过总额约为10000亿美元的跨党派基础设施的投资法案，随后该法案将被送交国会的众议院进行审议，但其批准的前景据说是尚不明朗啊。参议院当天以69票赞成、3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该法案包括为现有联邦公共的这个工程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在5年之内新增约550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修建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完善供水系统、电网和宽带网络等等。 嗯，经过数月的谈判之后呢，白宫和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于6月底就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达成了初步协议，并于8月初敲定最终的细节，其投资规模远低于美国总统拜登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2.25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随后就被送到了众议院审议。众议院的院长佩洛西曾表示呢，他希望在参议院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和另外一项规模达3.5亿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之后呢，众议院对这2项法案进行共同审议。 而8月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也就是民主党的他们的领袖舒默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桑德斯是公布了规模达3.5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框架草案，拟加大对教育、医保、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投资，为中产阶级减税，对富人和大企业加税。参议院各下属委员会将会按照该预算框架起草相关的立法文本，并在9月15号提交参议院审议。由于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反对美国政府继续大幅扩张预算赤字，其立法审批前景其实并不明朗。 嗯，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将在未来10年内推高联邦预算赤字约2560亿美元。该预算办公室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美国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的赤字，预计2021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将会达到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13.4%，为1945年以来的第二高水平。 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了这么长一段，就是美国未来他们国家在下一年的很多的财政方面的去向啊，看到了美国这个两党之间的进行这个博弈，啊，有可能这个就通不过。 嗯， 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表明了美国这个国家，包括西方的很多的国家，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啊，他们的刺激经济的主要的方法是什么？ 嗯，就 我不太懂这个就国际政治方面的事儿啊，但是我有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我们都明白在疫情之下呢，没有谁是最终的获益者，大家都是受害者。你像在那边啊，美国这边呢，因为疫情的情况，失业的人口就特别的多，导致通货膨胀呢现在已经是居高不下了。很多这个财政方面、财经方面的专家都在呼吁大家不要把目光放在通货膨胀这件事情上哈。 对， 那我不明白到底应该放在哪儿了。总之大家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要看今年柴米油盐有没有涨价哈。 没错， 就说国内已经乱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是不是这边就是那边在搞我们的小动作呢？赶紧去管管自己家人吧。 当然看到了这个美国关于经济方面这个对策，最主要就是扩大财政的赤字啊，就是政府这边加大各种各样的投入，希望能够推高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产业啊。当然了，这个不只是关于美国的这个经济复苏，全球的经济复苏其实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另外也关注到的另外一条啊，这两天反复有对女性不太尊重的新闻出现。 是的，由于受到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并且面临州议会弹劾，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10号宣布辞职，并于两周之后离任。科莫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考虑到当前的情况，他现在能提供帮助的最好办法就是辞职。辞职将于14天之后生效。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8月3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到2020年期间，科莫对11名女性进行过骚扰，其中包括多名女性助理。报告认为，科莫的行为违反了法律以及州政府的有关政策。与此同时呢，当地议会也在以性骚扰和瞒报养老院新冠死亡人数为由对他进行调查，并在推动这个对于科莫进行弹劾。其实自今年年初骚扰丑闻曝光以来呢，科莫一直坚称清白，拒绝辞职。不过最近呢，美国总统拜登还有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还有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等人都呼吁他，你赶紧辞职吧。 对，多说一句啊，这个科莫他是前纽约的这个纽约州的州长啊，他是民主党。而大家看看，美国总统拜登包括这个舒默、佩洛西，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同样的，这个民主党呢都已经呼吁他辞职了，说明这件事儿啊应该是比较确凿的了。而且他这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儿。确实这几天也是看到了啊，在全球其他的这个国家有对这个女性不尊重着这件事儿。其实尊重女性应该是全球的一个共识才对啊。 男女是平等的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单纯的说尊重某一类人群，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尊重他人这是起码的一个道德准则吧。 没错啊，不只有道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准则，同时也有法律的一个红线啊，一定不能跨过法律和道德这两条线。好，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进行了大概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资讯了。 这会儿呢把时间放在这个微博和微信上，关注大家给我们进行的留言。今天的话题呢和梦想有关，说一说大家儿时的那些梦想现在有没有实现。另外呢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大家的酒量怎么样、医生都说了小酌也伤身，最好不要喝。 对， 狸猫这位朋友就说，像很多男孩一样，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战士啊。 哎呦， 那个时候邻居家的叔叔是卡车司机，有的时候他回来吃饭呢就会把这个解放牌的大卡车停在胡同里边，家人呢就会把我抱到驾驶室里和小伙伴一块儿这个过过瘾。 对， 当时觉得特帅气，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想做一名汽车兵啊，当然到现在啊都是一个梦想。 我小时候 你说说 也想过这个 当兵是吗？哎，可能很多男孩是不是小时候都想过去当兵啊？ 但是我稍微长大一点就改变了。 为啥？ 想当外交官，觉得特别帅。 哦，那你很厉害，我小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外交官这样的一个职业呢。 啊， 那我小时候可能我的梦想可能更可笑一些。现在看来，我小时候想当一名这个电影院的售票员。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当吗？ 看电影不用钱是吧？ 当然这是其中之一。第二呢，就是我当时想法就是我可以把票给我喜欢的小朋友， 哎呦， 不喜欢我就不让他看这动画片 啊。 小时候特别可笑的一些想法啊。 那你直接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当这个 电影院老板多好啊，是吧？ 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啊，当时还不知道这事儿， 不知道这些什么老板生意什么都不明白，就觉得哎，售票员就很好，可以看自己想看的电影，而且那时候觉得售票员和这个电影院的放映员就应该是一对儿， 对 啊 啊，当时就给组了 CP 了， 对对对对对 啊嗯。这边看到有朋友提到说刚才尊重女性的那个事儿啊，啊，风中旅行说了，还以为说的是阿里那事儿呢，阿里那事儿也得尊重女性。 我们昨天也说了， 对，无时不在的这位朋友他说也请尊重男性啊，确实都得相互的尊重才行。 嗯，周扒皮这位朋友说，隔离21天完全可以当放假呀，可以比如说看看电视、玩玩游戏，这吃饭也不用自己张罗了，怎么心里还出问题呢？ 啊， 哎，周扒皮这位朋友真的哎， 说这企鹅的事儿， 您放假2天在家这么过，觉得特别爽，21天都这么过，您可以试试。 而且动物啊，尤其是它需要人的陪伴啊，大家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小狗狗比如您上班了，它在家里，如果您有摄像头在家里去安排一下，您会发现它很长的时间都是在那门口处在一个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啊，所以小动物它都是与尤其是与人建立过情感的小动物，它都是容易受到情感上的伤害的。 嗯，哎，人说的是咱们前方四人报道团队 啊，我以为说的是企鹅的那个事儿呢。 嗯 啊，企鹅也是有点抑郁啊。是，这边还看到有朋友说我们今天这聊的挺全面啊，周扒皮说好像什么都懂啊，这小编编的稿挺好的。 嗯，是我们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金戈铁马就进行了一个大范围的改版，时长加了啊，从5点到7点，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了。除了去关注体坛的事儿之外呢，其实社会的一些杂谈我们都会去关注的。 对，这边李大本人说了，这改法治进行时了嘛？哎，这法治的事儿我们也是关注的啊， 嗯， 啊，您都能够听到。 嗯， 另外刚才聊到说这个摄像头的事儿啊，大家谈到了，那说这个烟雾报警灯是这个怎么办啊？是不是容易混淆等等的？ 哦，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警察叔叔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一些您需要注意的，比如您去了一个酒店啊，先自我的侦查一些，比如说床边上那些小摆设啊，您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摄像头的可能。 嗯 啊，另外这个床对过的一般的摆着大电视啊，它那个您把所有灯都关了，然后用手机相应的这个 APP， 有那样的 APP 扫一下就能够侦查出有没有这样的针孔摄像头了。 嗯，美少女还说我把这个电源拔了不就行了吗？ 啊，这就怕那个摄像头自带的这个。 对对对，刚刚康乐也给咱们普及了啊，很多都是自带电源的，你拔了总电源也没有用。 对呀，啊，日下长河说了，这怎么住酒店像谍战剧似的呀？ 哎，差不多。 先查摄像头了。 对呀，你说这个多可怕吧？ 啊，是。另外聊起今天的话题，小时候梦想实现了吗？有朋友说想当科学家。这个确实好多朋友都是小时候应该都有这个梦想， 嗯，是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班那些小朋友大家一问说想当什么，就是科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 啊，对，是都是跟科技有关系的。 对对 对， 对，其实那个时候你懂，啊，也不知道什么就叫天文学家， 是 医学家也不明白究竟是干什么的，反正就那个时候大人也会说你想干什么，你可以干这些那些这些的，都 没错， 学着大人的，啊，学着大人的话来说的， 是长大之后了就逐渐的更加的明晰了，比如您是科学家里边的航天工程的， 对， 亦或是您是造这个新冠疫苗的啊，这都是科学家了。 变局就说小的时候能想什么呀，就想着自己快点长大能懂得多一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吃自己喜欢的东西，一不留神我就老了。 是，时间都去哪了？ 嗯，时间就在我们的手边，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身边。 嗯， 小时候想要的都有了，心态也就变得平静了，知足常乐就成了我的常态。 是， 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梦想了 啊。这边爱不需要理由谈到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话题，喝酒这事儿，他说他只喝啤酒，啊，不喝白酒，这个挺好的，我觉得白酒度数大呀。 啤酒不是长肚子吗？ 是， 好什么？ 外号叫液体面包啊，确实是。阿昭说了，这个他说有些很名贵的酒，据说也是要兑的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再会。